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市交管局在全市启动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标志发放业务。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钟，全市一共发放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标志7763个。从现在起到明年的4月30号，电动车使用者需要向交管部门申请合规车牌照或超标车标志。从明年的5月1号起，无牌照无标志的电动车将不允许上路。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昨天晚上，百老汇经典音乐剧《芝加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该剧改编自20年代发生在芝加哥的2起真实谋杀案。音乐剧以黑色幽默的语言深入挖掘人性，讽刺了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纸醉金迷、娱乐致死的社会状况。1996年，芝加哥一举斩获了托尼奖6项大奖，从此风靡全球。2002年电影版上映之后，其黑色幽默风格更是获得了奥斯卡的青睐，获得13项提名和6项大奖，打破了35年以来歌舞片无缘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局面。至今，芝加哥已经有22年的连演记录，是百老汇演出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复排版音乐剧。据了解，这次芝加哥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到本月18号。继续来关注演出，满台地道的老北京话，满眼老北京南城的生活图景，这就是北京人艺小井胡同给人的第一印象。今天晚上，这部由杨立新执导的京味大戏将再登首都剧场，带领观众走进北京南城一条名叫小井的胡同里，看看胡同里生活的人们和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大运河作为我国唯一在用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一条积淀丰厚的历史长廊，更是一条流动的人文通史。昨天晚上，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首届流动的文化大运河文化带精品剧目展演开幕演出在通州文化馆举办。开幕演出剧目是由北京物资学院创作演出的大运河题材舞剧《运》，该剧也是2017年北京文化艺术资金资助项目。本次演出为期40天，汇聚大运河沿岸8个省市的20台精品剧目，涵盖戏曲、话剧、舞剧、音乐会、儿童剧等等类别，一共演出40场。其中，北京各艺术院团、院校和民营机构将协力奉上13部作品，既有新世纪以来创作的获奖佳作，也包括刚刚出炉的品质之作。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尚文，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车多，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戏剧东城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的年度大戏犹太城。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犹太城的主演闫楠，他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名字叫做金丝。要告诉大家的是，11月9号、10号、11号三天，犹太城会回到北京保利剧院来演出，大家不要错过了。今天我们乐享的听众呢，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看到演员们在排练犹太城时候的剧照，大家来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闫楠一起聊一聊这部犹太城。不知道闫楠作为主演跟之前的一些剧，比方说像如梦之梦，像北京人，接触犹太城这样一个主题，你自己首先接触它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首先回到北京是9号、10号和11号这三天，然后这部戏是我演过的这个戏里面难度很大的一部，因为我们中国可能对犹太人那段历史是不是很了解的，那么我们怎么去演绎它呢？就要做很多的工作，下很多功夫。那还好呢，我们这个导演是他是最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他这剧本里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他真实的那段历史中的人。那么他在写剧本的时候，他采访了很多现在还活着的人，然后做了最详实的记录，然后才有的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的。 就是有一点点说中国人来演犹太人的一段历史，这个中间我们首先是不太了解，第二是这个代入感，民族的代入感也不会有那么的强烈，我们要去尝试理解他们的历史，理解他们的生活，那我们就从讲述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生活开始，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犹太城这样一个话剧，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当时维尔纳曾经有这个75000个犹太人，那么德国人就把他们赶到一个只有三条街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就逐渐的把他们就很多人塞到一个房间里让他们生活，然后一批一批的带出去屠杀。那么当时这个犹太城只剩下16000人了，这16000人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然后人口就一直在减少，这个是背景啊。然后他们这16000人生活在这个三个小街里面，他们管这个叫犹太城。那么人们总是觉得这个二战或者是德国人残杀犹太人这过程是一个残忍的，是一个黑暗的一个过程，那没想到这10000多人在这三条小街里呢，他们竟然正常的快乐的 这个重操旧业的生活该过上了，就是没有人会我想我要自杀或者怎么样的，没有，他只要是他们知道自己可能第二天就没有希望再活下去，但是他们仍然在前一天他们在过着一种充实而充满希望的生活。这是可能是犹太城这部戏的可贵之处。我们中国人在谈论死亡的时候呢，总是害怕的、忌讳的，觉得是一件很丧的事情，但是他们在面对死亡表现出来是无畏的、勇敢的，那么充满了生命力的吧。 就是好像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恰恰是要去讨论生的意义和我要怎么去 对呀、 过好每一天。 对、 我 这个这只要一天，我也要高贵的生活着，是吧？ 如何高贵的活着是犹太城这一部话剧要展现给我们的。说到犹太城，我们以前总觉得城嘛，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但其实刚才严楠的介绍，它只有三条街道，一万多人在这儿生活。 是。 这个我们在整个的话剧的布景啊，还有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考虑到这个城的一个概念和三条街道中间，好像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心理落差。 这就好比那句话嘛，不有一句话很常用，就叫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嘛。那么这帮人他们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了。犹太人他们心有多大，他们的城就有多大，他们国家界有多大，他们的民族也就有多大。他不在乎生活在多么，他地域是多么大小的一个问题，是你的心吧。 犹太城整个的演出时长是 三个半小时，有中场休息啊。 这个很有央华的特色，三个半小时。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的小夏推荐单元请到的是央华戏剧展演季年度大戏《犹太城》的主演严楠，他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叫做金丝，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聊一聊这部剧。想要看到《犹太城》的彩排照片，大家可以通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那么这三个半小时整个会呈现的就是这一万多人，当时还原部分的细节，我们好像把这个犹太城里面三条街道的某一个窗户、某一家打开，我们去还原这一家人的生活，或者是说我们从严楠自己的角色出发，还有介绍其他主演的角色出发，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是他不是从一家出发，他是整个从一个剧团出发。我演的这个男主角金丝呢，他是这个犹太城的首领，他被迫要跟德国人打交道。为什么呢？他要拯救更多的犹太，让他们尽可能的多活下来。那么他怎么让他们多活下来呢？就让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职业，他们可以重操旧业，他们可以让德国人看着我是有价值活下去的，德国人才不会杀他。所以呢，他想让德文看到这个城市维持一种正常的秩序和生活的，所以说他组织这个剧团。他就是我们可以演戏，一让德文看到我们有价值，二我们用这种精神拯救自己的方式，就是叫精神拯救嘛，就是我们演节目，我们排歌排舞，我们这样用精神上的充实来让自己忘掉这个生活上的不快乐，那么激励自己继续活下去，就办了一个剧团。那么整个这个戏就发生在一个剧场里面的。这个我们的舞美约书亚啊，约书亚是导演，这个他的夫人叫埃德娜约书亚，他设计了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场景，他就是分成整个舞台分成两层，它是没有侧幕条的，因为要完全打开，非常非常大。那么主要的场景就发生在这个巨大的有一点历史感残破的剧场里面的。对， 我们整个是有一点剧中剧的感觉。 对， 我们也在剧场里面， 你会看到 看你们的剧场。 对，你会看到剧中的演员们排的剧，那就是剧中剧。他们排的歌舞，他们排的这个话剧，他们在剧场里发生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 啊，是这些事件。 我们打开在犹太城这三条街道里面的这扇窗户是来自于一个剧团的窗户。 对的。 啊，推开这扇窗户，哎，你们就在一个已经很残破的舞台上面去表演，依然在排练， 是， 大家在生活。 是。 那你是剧团的团长负责人？ 我不是，我是整个犹太城的负责人。 哦。 啊，剧团有他的艺术总监，那么我要。他一开始是反对我的，那么他说就都是活成什么样了，我们都第二天不知道是死是活，我们在干嘛，我们墓地上不能演戏，这是墓地上。那么我要说服他们，我要跟很多人的就是反对来做斗争，来激励他们，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历史上真实的这个剧团是真的有的，它不但存在，而且它的票永远卖得特别好。就是这些生活在这些犹太人历史上，他们可能吃不饱，但是他们会把钱省下来去这个剧院看一场戏，就这是非常让人动容的一件事情。 真实存在的。其实闫楠在一开始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介绍了这一部剧非常有看点的是，因为从编剧本身出发，他很了解那段历史，而且又会去走访一些人，真的还活着的那些人，去说哎，你们当时就是怎么样在生活。你自己作为要去演犹太城里面的一个负责人，你会就是你要做的一些功课是从哪个方面去着手的？ 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我刚才不说这是我演最难的角色了，应该是。它太复杂了。我们对那段历史就不了解，那么对历史中的这个人是一无所知的，那么只能是尽可能的多看一些历史资料啊，影像的、书籍的，还有一本叫克鲁克日记，是真实的记录了那个人和那段历史的。然后我们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导演就是编剧，他是一个，他简直就是一个故事会，就是你在问他所有的问题，他都能详尽的解答给你，具体的解答给你。那么他是我们的宝库，我们好多的知识，角色的丰满的这些线索和信息是从他身上获得的。 我看到我们的制作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哎，当有人把这个犹太城的剧本推荐给他的时候，他第一次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已经是哭得不行了。你自己拿到剧本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说我有可能会接触，会参与。 我没有哭。首先看完剧本呢，第一遍看完剧本就是觉得太难演了。对，是 首先想到是怎么办， 压力，对，压力很大。然后呢，在排练的过程中，每一次我都是被触动的，就是我不想让大家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以为这是一个表现悲惨的，没有，就是他一定有悲惨，但是有一些我们就看过彩排的观众，他们说就犹太城里怎么可能这么欢乐呀？因为它里面有十几首歌，每一首都很精彩，而且每一首歌都是真实的那个人在那个历史时段在那个情境下创作出来的，我们只是把它编曲然后拿到现在，是真的是那个年代的那首歌，不是亲创作的。所以说这些歌也是历史，也是文物，也是那段时期的见证者。所以说我不是看到这些惨痛而感动，我反倒是在那个惨痛的历史背景下看见这些人的欢乐而感动的。 就是可能跟观众在第一次走进剧场去看这部剧的时候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我对他的预期可能是悲惨的。当你演到哎开始了以后，说到结束三个半小时怎么可能？ 对 啊，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闫楠以主演的角色身份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就是这样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 是的。 说回到你的创作的这个过程，从开始我拿到剧本说怎么演，我怎么去走进这个人物，他作为一个犹太城的一个负责人，首领，大家可能都要依靠他去拿主意，说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再活下去。那这个时候会跟导演啊，会跟制作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沟通？因为你也说了，导演像一个宝库一样，你会去问他什么样的问题？ 不停地提出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他这个我这个角色是处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我要跟德国人打交道，同时也要跟犹太人打交道。 那么我要被迫为德国人做很多事情，他让我做什么我肯定是被迫去做，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为犹太人服务。他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就是说这个尺度的拿捏呢，你说什么是准确的我不知道，完全没有任何生活上的经验来借鉴，那么只能是不断的问问题吧，问导演我这样演可不可以，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我这样说这句话可不可以，然后用这些来充实和结实这个人物吧。 剧本当中肯定会呈现，因为三个半小时嘛，会很长，会呈现很多的故事。除此之外，你还问过导演哪些故事，说那个历史上面跟我这个人物发生关联的故事也好，或者是真实的在犹太城里边的这个故事，我还想要了解更多去揣摩。 你比如就是那个，举个例子，就是这个里面就安娜演的这个角色叫哈亚，她是一个著名的歌手，那么历史上是真有这个人的，然后导演也去了解了这个真正的这个歌手，这个我们发生的这个剧场到现在还存在，然后这个哈亚他现在已经年老了，对不对？然后当有一次听说他又一次，他一直不敢回去那个剧场，他有一次回去了，当他再次站在那个剧场的舞台上时，他想唱一首歌像当年一样，但是他忽然他发现他失声了，这是一个很玄的一个故事。就这种大大小小的事吧，可能都给我们一些触动和吸收吧。 这也是导演在 讲的，他讲的 在他也是在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再一次的去走访，然后去了解到 是的 真实的事情。像这样的事情在你的人物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就是后来可能还会有一些补充的，不单单是剧本当中发生的那些故事。 你说我这个人物， 对，这个负责人， 比如这个人物哈，他完全可以避免被屠杀的，因为他老婆是立陶宛人，他不属于德国人要清理的那些。